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。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我最后才看清楚，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。

伤，永远都为你心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，无 翻云覆雨手来。

栋树枝头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是无言的交流，仿佛你已开口跟我说爱我。 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。

住了生命，我甘心为了你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

别是夜里，